你好，我是程敏。技术体系建设是每个 CTO 都需要关注的话题，但技术体系建设很难像建筑工程建设那样得出一个最佳实践，因为每个公司的背景、业务形态、组织结构，甚至 CEO 性格都有所不同，而这些因素都会对技术体系的建设产生影响。今天就简单的以公司规模大小为划分标准，分析在不同规模下技术公司的业务特点，以及要做好技术体系建设可能面临的困难。首先来看第一个阶段，10人左右规模。当公司规模比较小的时候，比如还在初创阶段，这时公司可能只有十几人，机器也只有十几台，规模很小。在这个阶段，公司的需求变化通常会非常快，甚至可能还没有确定业务的主营模式。很有可能公司今天尝试某个方向，结果发现此路不通，第二天就转换方向，试行另一个方向。其实不少创业公司就是在这样的快速迭代、不断试错中找到了自己的爆发点。这样需求变化快且业务模式难以固定的团队，对团队成员技术栈宽度的要求会非常高。比如研发岗位除了做好研发工作外，还需要承担测试、上线等工作，甚至之后的运维也需要他们来负责。再比如这时的 CTO 不仅要把控技术方向、管理技术团队，还得上手写代码，更有可能还要去机房看机器情况。因此在这个阶段，公司会更看重研发人员的单兵作战能力。之前很流行的全栈工程师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应运而生。同时在这个阶段，团队往往有着非常高效的沟通效率和执行速度。可能有个需求提出来，团队几个人周末加个班熬一下，周一就能上线了，非常快。当然这个阶段团队的问题在于，一是团队的技术天花板会受限于单兵的技术水平，二是缺乏人才储备，规范化程度也比较低，一旦有人离开就会极大的影响研发进度，三是技术成本投入很难实现规模化。再来看第二个阶段，50人左右规模。这个阶段公司稍微有点起色了，团队规模也达到50人左右，机器也能有一两百台的规模。这个阶段公司的业务主体已经比较明确，但需求变化加快，可能比之前初创期来得更快。团队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工，但未必有分组。比如运维工作会招一两个专职的运维来负责，不再由研发兼任，但还没法形成专门的运维团队。在流程上，公司开始关注协同及规范，只是整体的流程规范依旧比较简单，自动化程度比较低，协同比较松散。这个时期内部沟通依旧会比较顺畅，只是需要警惕不要让公司陷入到作坊式作战的陷阱中去。下面是第三个阶段，100人左右规模。这个阶段团队规模一般能达到上百人，机器规模也能达到一两千台。一般到了这个阶段，公司的主营业务已经相对稳定，也开始做一到两年左右的规划。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主营业务，创业公司也很难进入这个梯队。这个阶段业务需求仍然大于技术资源，而技术和业务上的分组都已经开始产生，除了基本的分工之外，会有一些明确的分组去负责明确的事情。比如 A 团队就负责 A 这个业务线， B 团队就负责 B 这个业务线。在这个阶段公司也会更重视流程规范，会尝试利用开源工具完成最原始的自动化，团队成员的自主性、自我驱动力也会非常强。其实在第一个阶段，初创团队成员的自我驱动力也非常强，但由于单兵作战，这种驱动力产生的成果往往不具备规模效应。一个人又管研发，又管上线，又管运维，即使他基于流程痛点写了一个小工具，节省的也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时间。但在第三阶段，上百人规模的团队已经初步具备规模化的效应，比如针对流程写出符合团队需求的工具，在技术上做点有意义的事情，产生的影响力很容易就会扩散到整个团队，提高整个团队的效率。当然这个阶段也会存在问题，如人员梯队开始明显化，沟通壁垒开始出现等。毕竟整个公司有一两百号人，每个人的能力、认知等各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不同，又不像小团队那样可以坐在一起面对面沟通，很容易出现沟通上的问题，导致沟通效率下降。接着是第四个阶段，500人左右规模。这是很多中等公司所处的位置，这个阶段公司业务已经相当稳健，团队规模一般会达到五六百人，机器也能有三五千台，也有能力做两到三年左右的中期规划。 这个时候，公司一般已经有了独立的技术服务团队，也就是除了简单的分工分组之外，公司还会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团队，专门为内部其他团队提供支撑服务，比如内部的工程效率团队等。在这个阶段，公司需要尤其注重人员培养机制和梯队的建设。一方面，对这个阶段的公司来说，人员流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另一方面，与大公司相比，这类中型公司的技术影响力与人才吸引力都比较弱，因此想要公司更上层楼，就一定要打造好人才培养机制和梯队，加大加深公司的人才储备池。另外，在技术层面，这个阶段的公司还会面临两个问题。第一个是技术债务的归还。在目前业务比较稳健的情况下，要不要调整或重构用了几年的老系统？第二个是技术路线的争议。团队小的时候，大家可能没想那么多，只要系统能跑就好了。但到了这个阶段，不同的语言、框架、架构各有利弊，团队成员也各有偏好，到底如何做技术选型，就成了这个阶段的一个问题。甚至曾有团队为了确定选择哪个框架，连续开了两次会还没有讨论清楚，耗费了时间与组织技术资源。当然，还有技术上的重复建设、跨团队的协同沟通等，都是这个阶段需要面对的问题。第五个阶段，2000人左右规模。这个阶段，公司规模一般已经超过两三千人，机器也有几万台。这个阶段的公司一般已经拥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人才体系，也有足够的资源建立前瞻性的技术研究团队，能够应对未来至少三年以上的长期规划。对于这个阶段的公司，会更注重技术文化的建设和价值观的传递。另外，在这类大型公司里，很容易出现业务分工上的问题，毕竟各个团队之间的职能范围、业务范围有重叠，团队间的竞争在所难免。这种竞争关系，一方面能够调动员工积极性，促进公司业绩，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技术损耗，甚至形成政治壁垒。最后，对这类大公司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长线规划，否则一旦遇到问题，很难在航行中调转方向。小结：本文将技术公司按照规模大小简单分成了五个阶段，每个阶段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都各不相同。不知道你所在的公司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呢？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分享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